改过之法。袁了凡早上起来，做完每天的定课之后，就来到儿子天启的房间。 天启。 父亲，早。 今天天气不错，我们就去山里面走走，如何啊？ 好的，父亲，那我就陪你出去走走。 来，天启，我们就在这坐下休息一下吧。 好的，父亲。 天启啊，人既然不是生下来就是圣人，哪里能没有过失呢？孔子说过，过则无惮改，所以只要有过失，就不可以害怕改过啊。在春秋时代，有许多高级官吏，仅凭观察一个人的言行举止，就可以推测他的吉凶祸福，而且非常准确。这种事情史书都有记载啊。 哦，那他们用什么方法去判断呢？ 一般来说，一个人的吉凶征兆都是发自他们的内心，而表现于他们的外表。凡是相貌仁慈忠厚、行事稳重的人，大都能够得到福分。相反的说，只要看到一个人的行为都是不善的，就可以预知他的祸患就快来了。所以说，如果一个人要远离灾祸，在没有讲到做善事之前，首先要把自己的过错改掉。 哦，那我们怎么改过呢？ 谈到改过，第一要发羞耻心。所谓知耻近乎勇，试想想，古代圣贤跟我们同样是人，为什么他们能够流芳百世，而我们却默默无闻，甚至于身败名裂？一个人如果只贪恋声色名利，纵情享乐，背着别人做些见不得人的勾当，自以为他人看不到而自鸣得意，这样就会渐渐变成衣冠禽兽，而自己却还不知道。世界上再没有比这种行为更可耻了。圣贤孟子说过，知耻给人的影响太大了，能做到知耻就是圣贤，不知羞耻为何物的人，那就和禽兽没有分别了。改过的第二个方法是要发敬畏心。要知道，天地鬼神是欺骗不了的，人就是犯了一点点的过失，天地鬼神也会知道得很清楚。过失重的，就有种种的灾祸降临到我们身上，就算是过失轻的，也要减损我们现在的福报，又怎么能够不害怕呢？所以说，人是不可以不怕鬼神的。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嘛。一个人就是生活在隐蔽的暗室里，天地鬼神同样一目了然啊。就算你掩盖的过去，也无法掩饰善恶心事所产生的意念啊。意念就好像是一道波滤，而鬼神恰似无形的导体，这就是鬼神无所不在，人必须有敬畏心的原因呢。人只要一息尚存，滔天大罪大恶的人都有悔改的机会。 正所谓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就像千年幽谷寒洞，只要一盏灯照来，则去尽千年黑暗一样。你坐下吧，坐下听我继续和你说。 是，父亲。 人生无常，肉体易逝，如果等到呼吸停止了，那时候就是灵魂想改过也是不可能了啊。有的人从此遗臭万年，就算他有孝子贤孙想替他洗刷罪名，也是洗刷不掉的啊。而且从此沉沦地狱，永受痛苦折磨，就是佛菩萨也不能够救助你，接引你，这样怎么能够不害怕呢？ 父亲，还有别的方法吗？ 有，改过的第三要素就是要有勇猛心。人之所以不能改过，就是因为因循苟且而误了大事。小的过失像尖刺戳在肉里一样，要赶紧挑掉拔掉；大的过失像毒蛇咬到手一样厉害，要赶紧切断手指，不然蛇毒攻心，人就会死亡啊。一般人改过，有从事实上改的，有从道理上改的，有从心念上改的，这三个阶段做法不同，所得到的功效也不一样啊。比如前日杀生，今日戒杀，前日发了火骂人，今日静心反省，这些都是从事实上改的方法。不过这种只是行为上勉强压制，很难达到改过的目的。比较理想的方法应该是从理上去改，比如要改杀生之过，就想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所有的生物都珍惜生命，我们杀了它又怎么会安心呢？要知道健康之道首先在于本身元气的运化，而不在于食物的稀罕珍贵。就算是山珍海味吃过了，也不一定能够供养身体呀。既然蔬菜素品一样可以果腹充饥，又何必把自己的肚子当成化石场呢？如果能够这样想，就一定会不忍心下手杀生啊。想要改掉暴躁的坏脾气也一样，就像人不可能一模一样，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，没有十全十美的，因此应该相互的体谅迁就啊。就算有人不讲道理冒犯了我，那是错在他，与我有何关系？又何必发怒生气呢？总之，杀生发怒都是有害无益的事，其他还有种种的过失，都可以依此而类推。只要你明白其中的道理，就不会再犯过失了。一般而言，人的过失虽然有好几百种，但归根究底都是从心所起。如果能够心不动念，无私无欲，就不用逐样的检讨名利财色等等的过失了。我们只有一心向善，正气所中，邪念自然会一尘不染，就像太阳当空，鬼魅尽消一样。因为过从心生，所以也应该从心上修改呀，明白吗？ 明白了，父亲。 所以说，改过最上最高的方法就是修心，能够修心就可以使我们的心立刻清净了。能够修心并明理兼禁过，三者具备，当然是最好不过的方法了。如果只懂得禁过，不明白道理，不知道修心，那就是最笨拙的改过方法啊。说到这里，我又要给你讲个故事。远在春秋时代，魏国有位贤能的官员，他的名字叫徐伯玉。他在20岁的时候，已经能够反省自己的过失了，加以检讨并完全改掉了。到了21岁的时候，又觉得从前的改过并不彻底。到了22岁，回忆21岁时，像是在梦中一样。像这样一年一年的过去，一年年的逐步改过。到了50岁那年，觉得过去的49年都有过失呢。古人对于改过的学问，就是像这样的讲究啊。我们都是平凡人，过失罪恶就像刺猬身上的刺一样多，而回想过去的事，常常看不到自己有什么过失，这实在是因为粗心大意，不知道自我反省啊。不过一个人的过失罪恶深重到了相当重的地步，大都会心神昏庸，失神健忘，无事而常烦恼，见了正人君子便会觉得难为情，听到了光明正大的道理反而觉得不高兴，或者是有恩惠给别人，对方却不领情，反而怨恨你，又或者会在夜里做出一些颠颠倒倒的噩梦，甚至经常语无伦次，失魂落魄的样子。像这样种种不正常的现象，都是作孽的表现啊。 父亲，如果一个人遇到这种情况，应该怎么做呢？ 当然要即刻提起精神，奋发向上，把过去的种种过失一起改掉，而另外开辟一条新的人生大道，千万不能够自己耽误自己呀，明白吗？ 父亲，孩儿明白了。